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日，农历8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向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第六届峰会做视频致辞。 习近平主席视察驻陕西部队某基地时的重要讲话，在全军部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表示，要时刻牢记习主席嘱托，加强练兵备战，强化使命担当，为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建设航天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今天为您讲述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 品民俗，赏美景，庆团圆，各地群众欢度中秋假期。 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全系统准备就绪。 香港特区完善选举制度后的首次选举委员会选举顺利举行。 全国新冠疫苗接种总人数超11亿。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阿富汗问题联合峰会上的重要讲话，对阿富汗实现和平发展、维护地区稳定都有积极意义。 阿富汗遇害者家属痛斥美军滥杀无辜平民，要求将犯罪者绳之以法。 法国外长批评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背信弃义。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9月18号，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第六届峰会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举行。应拉共体轮值主席国墨西哥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峰会做视频致辞。 习近平指出，10年前在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追求独立自主、联合自强努力下，拉共体应运而生，这是地区一体化进程中的里程碑事件。10年间，拉共体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中方高度重视发展同拉共体关系，支持拉共体协调地区国家开展合作，应对挑战。2014年7月，我和地区国家领导人共同宣布建立中国拉共体论坛，开辟了中拉整体合作的新途径。7年来，中拉论坛蓬勃发展，已成为汇聚中拉各界友好力量的主要平台，为深化中拉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历经国际风云变幻，中拉关系已经进入平等、互利、创新、开放、惠民的新时代，中拉友好历久弥新，深入人心。去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拉守望相助，开展全方位抗疫合作。中方将继续向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助力地区国家早日战胜疫情，恢复经济社会发展。中国愿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一道，共克时艰，共创机遇，携手推动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到驻陕西部队某基地视察调研时强调，要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聚焦备战打仗，加快创新发展，全面提升履行使命任务能力。广大官兵表示，要时刻牢记习主席嘱托，加强练兵备战，强化使命担当，为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建设航天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15号上午，习近平来到驻陕西部队某基地，听取基地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官兵们深感振奋，备受鼓舞。 习主席指出，太空资产是国家战略资产，要管好用好，更要保护好。航天领域发展日新月异，我们必须将主席嘱托融入具体岗位中，落实到科研攻关全过程。 主席在讲话中特别提到了，要把官兵们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对我们这些坚守在边远一线的官兵而言，主席的关怀厚爱既是鼓励，更是鞭策。我们要牢记主席嘱托，切实提高太空系统的管理和使用效益。 习主席强调， 要适应航天发射密度加大、要求提高的实际，优化组织模式，创新测控技术和手段，确保测控精准可靠、圆满成功。 当前各类任务密集并行开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围绕不同条件下的设备状态，反复演练各种情况下的处置措施，确保任务圆满完成。 习主席强调，必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保持部队纯洁巩固和高度集中统一。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鼓舞激励着全军官兵牢记初心使命，苦练打仗本领，为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而努力奋斗。 我们一定要把党史学习教育焕发出来的信念热情转化为练民备战的不竭动力，不断探索重型合成部队的作战样式，锻造一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纪律。 我们要始终牢记强军目标，大胆创新战术战法，磨练砥砺战斗精神，坚决做到全时待战、随时能战。 作为海军陆战队员，必须打牢官兵听党指挥、履行使命的思想政治根基，把全部心思和精力放在备战打仗上，锤炼两栖作战的过硬本领。 研制两弹一星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在这一伟大事业中，一大批科技工作者将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紧密相连，创造了两弹一星奇迹，也孕育形成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工业发展刚刚起步，面对原材料、生产设备和人才奇缺等诸多困难，党中央确定了国防尖端科技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钱学森、邓稼先等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纷纷从海外归来，参与祖国建设。 当时我们的心目中的那个新中国，像一个巨大的磁铁来吸引着我们这些国外的一些个游子。 1958年4月起，我国开始在内蒙古额济纳旗建设导弹发射基地，在新疆罗布泊建设核试验基地，十多万科研人员和参事部队从此隐姓埋名，奋战在祖国大西北的茫茫戈壁。 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从零起步，协同攻关，经过广大科技工作者的不懈探索和艰辛努力，1970年4月24号，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开启了中国航天事业的新纪元。 咱们设计的指标，工作20天，实际上咱们正常工作了28天。 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打破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核讹诈和核垄断，提高了我国的国防实力，而两弹一星精神也凝结成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激发亿万中华儿女战胜一个个艰难险阻，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阔步前进。 品民俗，赏美景，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一天，人们走出家门，感受传统文化，共度中秋佳节。 中秋假期，云南昆明大街小巷花团锦簇，上百万株花卉和造型烘托出浓厚的节日氛围。在武汉黄陂木兰草原，人们举家出游，在草地上搭帐篷做游戏。安徽歙县的花海半亮金秋，市民们走进花海，享受假日美好时光。 感觉在这个秋天，然后看到这美丽的风景，然后心情也特别的美好。 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康巴什区，社区居民们也聚在一起揉面、包馅儿、压馍，大家一起通过做月饼增进邻里之情。 以前过是我们在家里面过，今天这么多的人特别热闹，我是非常高兴。 中秋假期，重庆两江新区举办的千里江山花好月圆数字光影展览、猜灯谜、民乐表演等活动让游客感受中华文化底蕴。在江西宜春明月山，当地推出传统的明月宴，让外地游客品尝当地特色团圆饭。 在这里品尝了赣菜，有中秋节的文化，玉兔、月亮等造型，这个菜端出来太可爱了。 中秋民俗还吸引了外国友人，在浙江宁波九龙湖镇，来自德国、巴基斯坦、俄罗斯的国际友人跟着当地居民学习做月饼、画牡丹，体验中国传统文化。 平时中秋节我会自己去买一些月饼，或者朋友会送给我，客人会送给我。今年是我第一次自己做的，所以我非常感谢所有的老师们教我们怎么做。 在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侗寨的芦笙响起，侗族乡亲们身着盛装，载歌载舞，芦笙采棠、侗族大歌、侗族百家宴等传统民俗让游客们感受到少数民族的特色文化。天文预报显示，今年中秋最圆月将出现在北京时间9月21日7时55分。从今年到2023年，连续三年中秋都将是十五的月亮十五圆。预计21号晚，除我国东北地区和四川盆地西部以外，全国大部分地区云量较少，气象条件有利于人们赏月。 农业农村部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秋粮面积比上年增加，长势总体良好，全年粮食丰收在望。 今年粮食生产克服了灾害、疫情等严重影响，夏粮早稻再获丰收，增产73.8亿斤，秋粮目前正在陆续成熟。东北主产区水稻玉米已进入腊熟期，黄淮海夏玉米进入乳熟至腊熟期，南方中稻陆续成熟，晚稻正孕穗抽穗，西南主产区收获过半。在四川中江，水稻新品种川康优思苗的百亩示范田迎来测产，每亩1821斤的高产量刷新了盆地水稻产量新纪录。 你看嘛，这个谷子熬成的甜的、美的，都是很好饱满的。今年这个产量比去年每亩要多收200多公斤。 今年是中央实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的第一年，粮食产量也被首次纳入宏观经济调控目标，各地层层压实责任，下大力气整治非农化、非粮化，复垦撂荒地，千方百计挖掘粮食面积潜力。预计今年秋粮面积达12.9亿亩以上，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在黑龙江省绥化市，玉米面积增加了64万亩，仅面积增加一项，预计增产就达7亿斤。 较去年增加了700亩地，国家的政策好，补贴力度大。今年玉米生产者补贴每亩还给增加了30元。 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秋粮作物生育进程正常，土壤伤情适宜。尽管病虫害为重发年份，但由于防控及时到位，损失降到最低。在13个粮食主产省份中，除河南部分重灾区长势较差外，其他地区秋粮作物长势较好，特别是东北地区增产趋势明显。 根据我们实地的查看和农情调度，秋粮啊丰收在望。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要抓好秋粮的后期的管理，确保秋粮安全成熟。 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将于近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择机发射，目前任务各系统已经做好了发射前的准备工作。 这次发射任务将由长征七号遥四运载火箭搭载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发射入轨。天舟三号船舰组合体自16号转运至发射区以后，先后进行了各个系统的测试检查和全系统的总演练等准备工作。 从航区核练的情况来看，整个航区测控设备状态良好，通信线路畅通，具备了加入发射的条件。最新的气象回山的情况来看，气象条件是满足发射要求的。 火箭系统方面已经进入发射前的状态准备阶段，进行了柱箱的置换以及全系统的气密检查，对舰上的控制系统和测量系统进行了功能检查。这次发射的天舟三号货运飞船装载着将近6吨的补给物资，将与空间站核心舱进行自主快速交会对接，为后续神舟13号飞行任务做好保障准备。目前太空中的天舟二号已完成绕飞，空间站核心舱正等待着天舟三号的到来。 2021年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于19号举行，这是香港特区完善选举制度后举行的首次选委会选举，选举进展顺利。 我觉得啊，这次的选举呢，整个设计是非常，完善的，代表每一个市民的一个整体的利益，香港的根本利益，主要是要体现。还有落实好那个爱国者治港， 因为从1200人增加到1500人，还包含了一些非常接地气的一些界别，比如说我们的中小企，比如说我们青年的界别，这些都能够更好的反映这个市民的一些声音，我们的社区的一些诉求。 我哋今次嘅选举制度同埋今次嘅整体嘅选举咧，系有好广泛嘅代表性，亦都系广受广大市民咧系支持同埋理解嘅。我觉得咧喺一个咁良好嘅完善嘅选举制度嘅保障之下咧，一定能够选出真正爱国爱港嘅贤能之士，带领我哋香港咧走出目前呢种困境，实现更加好嘅辉煌。 今年3月11号，13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根据决定，香港特区选举委员会扩大到5个界别，共1500人，负责选举行政长官候任人、立法会部分议员以及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等事宜。记者今天从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获悉，截至9月18号，全国累计报告新冠病毒疫苗接种人数超过11亿，接种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78%，接种总剂次和覆盖人数均居全球首位，人群覆盖率位居全球前列。 有这么高的一个接种的比例，对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将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成绩的取得，充分体现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这样一个优势。 各部门各地区不断创新服务形式，合理安排接种时间和接种场地，广大群众主动接种，为遏制疫情传播贡献力量。为保障疫苗供应，有关部门加强指导协调，生产企业积极增产扩能。目前我国新冠病毒疫苗年产能已达50亿剂，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9月18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3例，含8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43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9例。截至9月18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927例。截至9月18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1亿7404万3000剂次。另据福建省卫生健康委最新通报，自9月10号以来，福建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335例。第14届全国运动会今天在陕西继续进行，在昨晚进行的空手道男子个人型决赛中，广东选手武世科夺得冠军。香港选手刘之明和澳门选手郭建恒并列获得铜牌。值得一提的是，郭建恒的这枚铜牌是澳门在全运会历史上获得的首枚奖牌。 今年我们有102个运动员过来参加17个比赛项目，我们希望我们澳门运动员在全会里面可以多交流多学习。 就是这一期不单是我们运动员来比赛，其实我们全部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在学习，希望到2025年大湾区、广东、香港、澳门，我们都可以做一个很成功的全运会。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021年全国下半年新兵运输工作近日陆续展开，各地被批准入伍的新战士分别乘坐高铁、民航、轮船等多种交通工具陆续踏入军营，开启军旅人生。据了解，今年的新兵将于9月底全部到达部队。国家税务总局发布通知，要求对明星艺人、网络主播成立的个人工作室和企业，要辅导其依法依规建账建制，并采用查账征收方式申报纳税。近期要结合2020年度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办理情况，对存在涉税风险的明星艺人、网络主播进行一对一风险提示和督促整改。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今天调度检查全国安全措施落实情况，要求深入做好节日安保工作，找准重大风险和问题隐患，及时提出警示告诫，对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地区加强督导检查。中秋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50万人次。受降雨影响，京九铁路菏泽、聊城等区段途经列车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采取列车限速运行、沿线设备巡查措施，保障运输安全。同时，受降雨影响的高速公路路段大部分都已恢复通行。满载50个集装箱货物的75039次中欧班列昨天从甘肃武威出发，开往英国伦敦。这是甘肃省首趟开往英国伦敦的中欧班列。班列将通过陆海联运的方式，于20天后抵达英国伦敦。与传统海运相比，运输时间可节约10天左右。今天，寻找2022个亚运梦想圆梦行动在杭州钱塘江畔拉开帷幕。作为杭州亚运会倒计时1周年系列活动之一，此次活动通过绘画与舞蹈的形式分享亚运梦想，表达对杭州亚运会的祝福和期待。明天上午10点，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走进乡村看小康》特别节目第22期《丰收时节月更圆》。多路记者将分别走进山西、重庆、贵州、新疆、江苏、安徽、黑龙江等地的乡村，看中秋期间各地五谷丰登的繁忙场景与多姿多彩的节日活动，分享村民们庆祝丰收的喜悦之情。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阿富汗问题联合峰会上的重要讲话，对阿富汗实现和平发展、维护地区稳定都有积极意义。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3点建议很有现实意义，切中要害，有助于停止阿富汗战乱，还能防范外溢风险，不仅有利于地区国家，对世界也是有益的。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强调，推动阿富汗局势尽快平稳过渡，敦促阿富汗有关方面坚决打击境内恐怖组织。这也体现了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和地区伙伴国家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关切，这是上合组织发出的积极信号。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说，应由阿富汗各族人民自主掌握国家前途命运，国际社会应帮助阿富汗人民渡过难关。作为阿富汗困难局面的始作俑者，某些国家应对阿富汗未来发展承担应尽责任，多方对此表示认同。 习近平主席所讲的非常正确，美国等西方是造成阿富汗满目疮痍的始作俑者，他们对阿富汗和这个国家苦难的人民是负有责任的。 习近平主席的看法展现了中方的智慧，干涉他国内政从来都是无意义和危险的，只会让局势变得不稳定，只有本国人民和适合自己的机制才能解决本国的问题，阿富汗问题也是如此。 阿富汗即将正式组建的政府应该是一个全面的包容性政府，代表阿富汗所有人民的意愿，这是阿富汗恢复稳定的第一步。 阿富汗的事情应该由我们自己做主，过去20年，阿富汗遭遇的战乱危机就是因为外来干涉，我们想要自主掌握国家的前途命运。 8月29号，美军曾宣布出动无人机进行定点清除行动，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摧毁了一辆载有多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的汽车。总台记者当天探访现场后发现，遇袭身亡的是10位平民，其中包括7名儿童。9月17号，美军被迫承认此次袭击是个错误。18号，总台报道员再次前往袭击现场采访，遇害者家属痛斥美军滥杀无辜平民，要求将犯罪者绳之以法。 This is the house that the US air strike. 这就是美军撤离阿富汗前一天空袭的房子。这次空袭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1家10口人死亡。20天后，美国宣布这次空袭炸死的不是恐怖分子。 遇害者扎马赖的家里仍是遭袭时的模样，房屋墙面上满是爆炸的痕迹，车辆残骸中能看到遇害儿童的鞋子，原本幸福的家庭支离破碎，痛苦不堪。 我们的房子被炸毁，家里10口人被炸死， 如今我们连房子都没有，我们所有人都很痛苦。 扎马赖的亲人和邻居说，美国在全球各地都犯下类似罪行，道歉远远不够，必须将犯罪者绳之以法。 我想对世界说，你们应该了解一下美国，美国是罪犯，在每个国家都进行过犯罪活动，应该把策划并实施这次袭击的人送上法庭，将犯罪者绳之以法。 美国去往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把痛苦带给当地的每一个家庭，仅仅说对不起是不行的。 我想让国际社会惩罚做这件事的人，美国即使是赔偿一座白宫，也比不上孩子的一滴血。 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十八号表示，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十五号宣布合作建造核动力潜艇，导致法国和澳大利亚的常规潜艇项目下马。这一事件充斥着谎言、两面三刀、背信弃义和目中无人。 美英澳撒谎，表里不一，这是重大失信和藐视法国的行为，我们之间的关系受到损害，发生了危机。 勒德里昂说，法国召回驻美国大使在法美关系上是第一次，这一重大政治举动表明法国的严重不满和危机的严重性。勒德里昂还就美国与北约的关系提出质疑，他说，真正的联盟是大家相互讨论、相互尊重，但事实并非如此。勒德里昂表示，法国明年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后，将把推动制定欧盟自己的安全战略作为首要目标。美国抢夺潜艇订单的做法在法国引起强烈反应。法国国防部长帕利表示，法国算是看明白美国是如何对待盟友的了。法国《费加罗报》评论说，尽管拜登安抚盟友称美国回来了，但与特朗普相比，两人只是风格不同，本质上考虑的仍然是美国优先。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205万例，死亡病例超过67.3万例。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过去14天，美国日均新增确诊病例达到14.8万，日均新增死亡病例约为1500例。在南卡罗来纳州，近一周的单日新增病例数都在4000例以上，当地超过20所学校被迫再次放弃线下授课，恢复线上教学。阿拉斯加州最大医院中，多达30%的患者是新冠肺炎感染者，医院已无法对所有患者进行充分治疗。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伊朗总统莱西18号说，近日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启动接收伊朗为成员国的程序，是伊朗外交上的成就。他强调，成为上合组织成员国将为伊朗带来与亚洲其他地区的强大经济联系，这对伊朗来说是宝贵机会。据俄罗斯媒体18号报道，17号开始的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投票系统接连2天遭到境外网络攻击，攻击的 IP 地址位于美国、乌克兰等地，攻击的目的是迫使俄罗斯投票系统暂停服务。俄罗斯此前多次指责美国干扰俄罗斯大选。18号，美国右翼团体在国会附近举行集会，现场集会人员之间分歧明显。集会组织者声称，这次活动是支持那些在今年1月6号美国国会大厦遭冲击事件中受到指控的人，而部分集会人员对此不满，认为这次活动应该是抗议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果。还有部分人员持反对前任总统特朗普的观点。当天，警方逮捕了一些持有武器的人。 金秋时节，祖国各地五谷丰登，瓜果飘香。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享丰收喜悦，共庆佳节团圆。